呢度係欣欣為 LibriVox.org 所提供嘅錄音，香港2007年9月，唐詩三百首卷二第48首詩，送陳章甫，作者李琦。四月南風大麥黃，早花未落桐葉長，青山朝別暮還見，司馬出門思故鄉，塵後立身何坦蕩，求蘇苦味仍大爽，腹中儲書一萬卷，不肯低頭在草莽，東門孤酒飲我曹，心興萬事皆鴻毛，醉卧不知白日霧，有時空望孤雲高，長河浪頭連天黑，樽口停舟渡不得，鄭國遊人未及家，洛陽行止空嘆息，聞道故林相識多，罷官昨日今如何。讀誦完畢， LibriVox 嘅錄音都係公眾所有嘅。